锵锵三人行。哎，听说这个奥运明星要马上来香港了， 嗯， 是吧？ 我们非常期待傅园慧。 真的非常期待吗？ 好多香港脸书嘛，香港主要玩 Facebook 吧，好多人组了群组，说希望香港送一个荣誉市民荣誉给他，而且优才计划希望说招他来变成香港居民。 而且这个傅园慧呢，这个我们都想请他做节目，都请不来了，现在火了， 是吧？ 啊，对，这傅园慧现在这个比尔盖茨的老婆都夸他，说你的大姨妈好啊，就是哎，原来就是说女性毫无羞耻的谈论大姨妈，这个是一种文明。对吧， 这个真是，这个真是，就是说打破禁忌、啊、他不是有意的、他就是直率，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禁忌。 我觉得我身边女的们就是现在的80后90后的早都这样了，当着我们的面，这大姨妈长大姨妈短的都没有什么害羞了。 第一，他是在这个电视采访，这个是中央电视台、第二，他不是说大姨妈，他是说例假。 不 是 吗、 哎？他讲过几次，我亲眼看到有一段，他说大姨妈，大姨妈来，他都有说。现在都是不介意嘛，我们教学你有吗？在课上，好多学生，有学生上课几十人、一百人，我说、哎、同学，为什么你上个礼拜没来？很大声啊，我大姨妈来了、啊，我痛啊。 对啊， 就这样讲啊。甚至有女同学说，我大姨妈两个月没来了，老师怎么办啊？结果那一课花了15分钟讨论如何让大姨妈来，你看。 对，所以我说比尔盖茨的老婆夸这个傅园慧啊，比尔盖茨应该夸夸我。嗯，我经常跟女同事，我们什么女的就聊这个大姨妈，我跟她探讨啊，都是聊很大方啊。我掌握很多咱们组里的， 再次证明了，再次证明了中国的软实力啊，已经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了。 软实力， 软 实力，跟排卵有关系。哎，我是原来听说过，运动员参加他都会吃什么药，把他的这个月经周期给避开。 对，一般 傅园慧怎么拒绝？ 所以啊，所以很多人都非常奇怪，真是不一般不讲的。因为你想一讲就会引起很多联想，池子的水啊，各种各样的，对 对。而且你知道这个话题探讨开就广了、一直引起国际社会啊，对于这个中国妇女用卫生棉条的，怎么这么少？说明中国妇女好像只有1%还是几%用这个卫生棉条，但是在西方欧洲可能都10%用卫生棉条。 怎么这么内行、啊？ 说，这里边所以往下又可以聊，说中国妇女少用这个卫生棉条啊，也是一个禁忌，就是处女的这个禁忌，就是说她担心会破处，把处女膜给弄破了。哎， 没有，你倒过来看嘛，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处女，可是她担心被担心被别人知道，原来就知道她不是处女。 然后这个时候，国际医学专家又出来说了，说我们这个棉条啊，放心不会破处，设计得很好的。 而且你还有一个角度看说，可能中国男人太懒惰了，因为西方可能很多是他们男人替他们放的。那中国人懒惰啊，你老婆婆说女朋友或者说什么朋友叫你放下吧，这样你就不肯放。 还有禁忌、也有忌讳、 我觉得放蛮容易的，3秒钟放进去。 他也是很 熟，真的很熟，真是厉害。 姜辉 三步骤。 对，姜辉，我是发现最近好像西装都穿不起了，卫生棉条插的太多了。 所以我觉得我以后这样子，我专门负责放，坐在那边一个一个，好像工厂啊，有没有？放下来。啊，下一个， 然后哎，我们看还是女排，不是奥运精神，女排看这个要盘点一下嘛，这个出一下图片啊，哎，这个是闭幕式，8分钟，也有网友说了，说这个闭幕式日本这8分钟啊，虽然很好，但是我还是忍不住，我一看见这个大姨妈旗啊，我就不爽。特别是看见这个人不爽，那我说咱把那个大姨妈请走。除此之外，我觉得日本这8分钟做的真挺棒的，真挺棒的。动漫这最后又出来这个马里奥，超级马里奥，噌家伙钻出来。这个你看，就是我证明我所言不虚了。比尔盖茨的老婆还有空，谢谢这个傅园慧为这个大姨妈呀。这个你要怎么着呢？把大姨妈查遍全球是吧？来，往下，然后这个。哎，这是徐老师要的资料。 这是讲中国的这个金牌的变化，而他的结论是中国在奥运的金牌呢，主要是靠一些垄断项目， 就是一定是有几个是垄断的，比方乒乓球、跳水。那么这次呢，有几个垄断项目下降，所以整体的中国的成绩下降，羽毛球下降了，这个射击下降了，尤其是体操下降。所以你看那个箭头擦擦擦下来。 嗯，还有吗？ 这个是英国，因为这次大家很注目的就是英国的奖牌啊，它有两点是突破，一个是超过了它主办的那一届，这个是很反常，另外它超过中国。当然了，我们现在也算奖牌了，中国是这样的，北京的时候呢，我们跟美国比呢，我们讲金牌，因为金牌我们第一。 对， 这次呢，我们金牌不如英国嘛，我看白岩松他们，我们是讲奖牌，我们中国奖牌第二。嗯， 这个还有个英国财政投入及获得金牌数。 对，你看他的投入跟他获得的数字是完全成正比。其实刚才那个更主要的是要说明什么呢？就是英国人的现在搞我们的这种举国体制了，就是他的投资啊，他不是平均的给大家老百姓喜欢的各种体育活动，他是看谁有机会拿金牌，钱就投给谁。 哦， 非常严格的。所以他这次大丰收就是自行车，然后还有一些很小的项目，皮划艇啊，马术啊。所以他的篮球、排球啊， 你说 他一分钱都不丢。 不是，你说他这个资本主义国家，他投资指的是什么？国家的钱投还是私人机构的钱？ 国家，他成立了专门成立了个体育局，就是major。就是那个马卓安呐，啊，那个时候很多年前，他们一获得他们要举办奥运，他们就开始搞这一套。你要知道，1996年啊，英国只有一块金牌，世界排的第30几位。所以当他们知道他们要办奥运的时候，他也要面子啊。就我们去的那次啊，他事先就做准备。他那个做法呢，就他们那个体育局啊，就把彩票的钱都弄过来，就是英国人这个赌彩票的钱弄过来以后呢，正常的情况下你应该平均的给各种运动。他不是，他所以这个引起很大的批评，也很他又是一个成绩，就是说他非常功利。 他们移民多吗？因为我看到像德国有一场乒乓球啊，我觉得最好玩，就是李宁了，啊，哈，前面的不是决赛，对于德国那个教练跟那个运动员、乒乓球员都是东华人嘛，移民嘛，那我在想他们千万不要赢嘛，赢就被骂汉奸叛徒嘛，那我不晓得英国有没有很多的 英国有一些黑人的运动员，他们在田径啊什么，但是这本来就是因为你知道英国本来就是个移民社会，黑人就多，但是英国这次成功的就主要是这个方法，他就是说你们有可能比方说自行车啊这些项目他就丢很多钱，篮球排球那些大众喜欢的项目啊他不丢钱，因为你们没可能拿牌的。这种方法是本来是西方世界批评中国的，就是说你们的体育投资只为拿金牌，不是为了增强人民体制什么。没想到英国这次也还这样做，而且还奏效。 哎，我倒是看见一个标题，我觉得也挺逗的，说印度啊，12.7亿人口，这么多年就拿过一块奥运金牌。这样说为什么呢？说这个主要原因是这个国家呀，精神上不太重视，就是这个国家倡导的是素食少动，主要把注意力放在精神的修行上。据说印度现在也要大力改变这种情况，就说我们得动起来， 而且要从小动啊。像奥运过程里面，我们当然一方面看得很高兴，可是有好多人提出种种的说法来，觉得要改善，甚至有人鼓吹反奥运。比方说包括俄国的哈，从小训练那些小孩嘛，网上就很多片段啊，像中国队也是啊，从小7、8岁说什么你家里生病了，妈妈生病了，婆婆爸爸去世了，不给你知道，然后不给你回去看等等，对不对？放那些片段，小孩7岁开始练，6岁练体操，教练要过去一脚就踢他的背，每个小孩哭着脸，然后那些有些那个居心不良吧，有人说哈，就是说哎，这种我们真的愿意为了奖牌也好，金牌也好，付出这种代价吗？这样，甚至有很多的，他列出好多国家的运动员啊，他不只是针对某个国家，是说 OK， 当年拿了什么奖牌是吗？最后下场是什么？扫街，当保安，举重员当保安，然后谁扫街收垃圾，然后这个那个啊，没饭吃什么？那他们为国家付出了，国家给了他们什么？不仅是某一个国家哈，列出很多国家的运动员的奖牌、运动员的下场，还有一个说法，还有这样的说法。当然嘛，这是 奥运嘛，就像一个立体的东西，看你哪个角度去看嘛。包括对不对？我们拿不够金牌，拿奖牌嘛，就说奖牌，这是一贯的传统嘛。以前国民党被打败了，打乒乓球还是什么球被打败，在国际体育里面，那个报纸的标题是怎么下的？不是说我们被打败，是说我们没有赢。我们没有打败日本，我们没有打赢美国，是这样、哎、 当然这个国民党蒋介石在这个大陆的这个就内战的时候啊、嗯、就会用词儿，他们不叫撤退，叫转进。 不仅文涛，他们转进了标题还这样下的，国民党的报纸是说我们转进哈，被共产党打败了嘛，走嘛，什么我军撤退一日千里，匪军望尘莫及，说我们跑得真快，你们追得太慢了呢。 对，一日千里。 对， 我只知道固若金汤，没想到有一日千里。 对啊，望尘莫及啊， 共军望尘莫及啊。 对对对，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其实这次我听他们说呀，也就女排激动了大家一下， 对， 基本上成绩这算最差的，也不算最差，就挺差的是吧？ 对对，就是雅典以后是我们是比较差，因为雅典以后悉尼啊、北京啊、伦敦啊，我们都是在很都是第二位的，这次跌到第三位，总体来说是比预期的要差一点。 体操为什么全军静默？ 体操不知道啊，这整体，但而且看得很难过。我是体操是我是喜欢看体操的，可这次的女子体操队啊，就是我难过是两个了，一个就是有些项目出差错输掉，另外中国女子体操队的人的个子都非常小，都是儿童的样子啊，但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，像那个桑春松啊，那个队长啊，据说已经20岁了。但是他整个身体完全像小孩，所以看他们比赛啊，有时候在就会在想他们将来会怎么样。但是我看到一个报道呢，又一个安慰，就是有一个报道啊，把原来的体操运动员啊，现在重新聚会啊，一个个都长成美妇人了， 是吗？ 哎，做成那个网红脸啊，什么就长得很漂亮， 做的是吗？ 不是做的， 一直很多 不是做，就他们后来也有结婚呐、啊，也有一起聚餐啊。都长得很好，但是你现在看场上的这些运动员啊、哦，你做家长的真是，所以现在城里的人呢、哦，很少让小孩，那个桑春松、嗯、那个队长啊，家里很苦的，哥哥残疾，他的钱只有很少，这报道嘛，这个争议很大嘛，说他钱都给了家里。 你说的这个倒让我想起，我看见一篇分析的文章，因为我是不懂了，嗯、但这篇分析文章就说中国体操这次啊，其中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跟呢。就说我们老是这么封闭着，按照我们过去老一套这么选拔人和训练，是吧？对这个现在体操评分呢、啊，其实有一些新的潮流和趋势，我们好像不够掌握。比方说，就讲到现在的体操评分，就国际上这个最新的这个趋势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健美身材，你看上去就是应该是美的，而不是一个。像过去中国追求的那种个儿小啊就能翻得高啊、嗯、动作就能高难度啊、嗯、哎，包括这个比如说特别注意这个脚尖是不是绷直了勾在一起啊、嗯、这些呢似乎现在在打分当中啊不是当成最重要的了、嗯、可是我们还凭着这些选择这种瘦小身材的，哎，这就显得啊在不了解好像最新的打分的这个趋势。 那个 Bells 这个是美国女的这个现在最好的，就很壮，非常壮。不过我觉得还有更深的原因呢，这个其实这次运动会一完啊，中国的体育又面临一个十字路口。其实这些年啊，中国对举国体制的批评比较多，以至于你看这次奥运期间出现一个声音叫去金牌化，就是没那么重要、嗯、大家不要把它作为国家荣誉啊、民族想象啊这么来看。那么所以这个举国体制呢其实是有点受到质疑，但同时呢这个全民体育的呢又远远没发展起来。所以你看接下来现在要检讨中国下一步怎么走啊，我看是两方面的，英国的成功经验就是要坚持举国体制，但是美国的成功经验就是全民体育。中国的体操队的教练说，我们全国的女的体操运动员3000名，美国体操俱乐部4000个。嗯，你明白，体操俱乐部4000个。美国的运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？它是跟大学教育紧密结合，所有的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，体育好的优先录取， 所以美国的中学生啊，除了读书成绩好以外，一定去搞一样的，不是橄榄球啊，就是足球啊，或者体操啊，搞一个什么东西。然后这样搞的人多了以后呢，他就有自己的很多比赛。然后他们参加奥运会不是靠一个选拔挑中的，他是靠竞争上来的。所以有很多他们的纪录保持者没办法来参加奥运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在国内的选拔赛上还出不来。 是，现在就是我觉得很多人都在讲这个。你像我那天看见一个文章，就又在讲这个女排精神啊，说我没听见啊，他说他听见中央台那个解说员说了一个，就说不仅是女排精神，女排文化这个词儿就提出来了。他就是说，把这个假如中国可以提出一个女排文化，可以巴西是足球文化，说中国难道说要提到女排文化，那他认为中国女排没文化，就是说。你看见外国人那些打沙滩排球的，你才能感觉到那种排球文化的气息，是吧？他说中国就是一个女排，她的这种夺标，对吧？她的这种一枝独秀，但是绝不等于你全民谁打排球，有几个人打排球。 你看，而且女排打得这么狠，现在大这么受欢迎，但是最红的广告不找他们的，广告还是找一些哪怕成绩不怎么样的一些运动员，因为他们出名，对吧？中国如果说有文化的，就是乒乓球。 乒乓球，哎， 那个乒乓球就像你说的，全世界打来打去都是中国人，但中国这次乒乓球男子团体碰到日本很危险，中间那场第三盘的双打要是输了的话，第五盘张继科能不能守住？一个日本那个水什么来的，他只输过给马龙，其他人一个都没输过。 马龙也会打球啊，王宝强那个是不是那样？我总是以为 马龙 啊， 马龙为了雪耻参加了奥运会，好家伙， 保送马龙去。我以为是 马家辉对姓马的，真是。 我以为马龙会打球，也球也不错。 我也认识好几个马龙， 是啊， 还有一个女导演也叫马龙啊。 也劈腿吗？ 那说 不是，那除了乒乓球，我这次倒是爱上了羽毛球，我被那个谁 林丹， 对，多酷啊，五个纹身 啊，全输啊。哎， 我觉得不错啊，因为啊，每个运动员总会从高峰下来嘛。所以这个你看他输的 三十多岁了， 对啊，而且输给非常戏剧性。 三十多岁啊， 所以李东伟最后也打不过那个陈龙嘛。 哎，所以这次就是大输，我们大输输给小鲜肉嘛。好生气啊！你看林丹那一次输啊，输给丹麦那个小鲜肉，二学岁叫什么？那安塞龙、啊。 对对，那李宗伟也输给陈龙了、 啊，对不对？还不止，那我觉得那些女球迷很偏心的，我注意到，因为我哇，跟那个林丹蛮酷的。我刚说纹身有点小胡渣啊，有胡渣，然后那个输，然后 家辉也有点林丹范儿， 然后眼神很忧郁的样子啊，不讲话讲。然后呢，女球迷啊，中国女球迷当然替他打气嘛。可是你看看打气，然后也替那个丹麦的小鲜肉打气的，丹麦小鲜肉杀了球了，你看那个中国男球迷就不吭声，那些女球迷眼光投以同情怜悯的那个眼光，那英俊嘛。可是当李宗伟赢球啊，中国女球迷没有反应，因为李宗伟又丑又老。 不，我的感受是中国的球迷啊，只有一次不那么帮中国队，就是在李宗伟跟林丹比赛的时候。说实在话，中国很多球迷是喜欢李宗伟的，而且非常同情他。他三次都没有打过，最后、就 是那恐怕不是家辉跟家辉一块看的那个女粉丝。 Okay, 我说女粉丝嘛，你看最后李宗伟就败在长得不好看。你看怪怪的，那鼻子高高，整个好像塑胶一样的脸。 你们刚才说印度不行吧？女子中国这次往羽毛球跌了，她亚军是印度的。 哦，印度人终于、 印度一个女的，最后她输给西班牙的，对不对？他们是打掉中国的运动员，所以中国这次羽毛球是大跌眼镜，因为女子羽毛球啊，这一直是中国比较稳的一个项目，是输掉了。 怨谁呢？谁要承担责任？ 我们都知道是谁。 啊、是吗？去广告吧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这次这个郎平也成神了，是吧？我发现都已经有人喊出大师的称号了，郎平大师， 大妈变大师。 咱们先看看大妈大师就煮方便面的一点小片段。 郎导，你这每天晚上都吃这个？ 别告诉队员啊！我不让他们吃方便面，我每天晚上吃方便面，没办法，一比赛吧，体 心情太紧张，所以吧，你前面觉得吃点面条好。 那你这营养也不够啊。 哎呀，他说什么营养啊，就别饿肚子行了啊。嗯，还是咱们家方便面好吃。 这不是广告吗？有点像方便面 广 告。 你知道这次女排的这个比赛，他们现在收视率调查出来，70%的收视份额呀，就是女排夺冠呢，完爆春晚，你知道是春晚收视率的2倍，这家伙，就到这么一个程度。 哎，香港也很行啊，也要谈一下香港啊。 香港怎么了？ 香港队。哎，不亢不卑啊！我们李慧诗骑脚踏车什么被撞到，然后那个表现非常好啊，就说这是运气嘛，生命总有跌倒的时候哈、啊，嗯，然后就继续再起来再追，好多队伍都表现了香港精神嘛，不亢不卑，不张狂也不自卑， 对， 这跟这个我军撤退一日千里有的一比，打球打得不好叫不亢不卑。 但是我也注意到有一些香港网友没有表现出爱国主义的精神， 是吗？ 只为香港选手这个鼓一呼，而且对这个大中国的这个选手好像有点不太感冒，也有这个现象啊。 我看女排的转播，我把我气死了。我当然我知道我这个气是不对的，嗯，因为他那个转播的员啊，他其实是对两面的好球都叫好，对两面打差的球啊，他都哇呀就是很惋惜。但在我来说呢，巴西对荷兰队打失败的球对我来说是好的事情，但我看到一个他们打失败的时候，那个解说员啊在那里，哎呀什么，我就想哎呀什么嘛，你什么立场嘛？ 是香港的吗？ 对，香港的 TVB 的。但是冷静的来讲，我这个是没道理的。 你知道当时就是这还有一个感慨，就是说呀、啊，也许有一个人在监狱里头看了这个决赛，嗯，不知道是何感受，嗯，就是当年管排球的那个官员，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，嗯、请力请郎平出山、嗯，就三顾茅庐几次给郎平打电话，嗯，这个官员，而且就是，哎，这个很有意思啊，当时郎平就是开始完全不当这个国教练，最后的条件就是说啊，我什么都不干预，甚至这个人本身就很少去。对吧，一就是跟郎平就做到，就是说绝对不行政干预，一切听你的，我们只是给你后勤保障，答应了这样一个条件。这位领导呢，要不说这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，这位领导就是被关进去了，后来落马了。那这所以我有时候就觉得啊，这个领导，你看这次人们研究郎平奇迹啊，很多时候就讲到这个体制问题。我有时候觉得，你看我爸我妈小时候是就跟我说到单位里要听领导的话，嗯，这个领导 对警察态度要好， 嗯，为什么领导经常领导不好，你明白吗？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，哎，包括现在我们自己想干点事情，哎，弄个工作室干嘛，为什么都是希望你别管，就是，哎，我有时候觉得这事儿很有意思，就是领导他就一定管不好，你干预好像为什么这似乎这成了一个共识，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要跟公司谈点什么事情，哎，条件就是求求你别干预我们，你别干预我们，让我们自己干。我有时候觉得领导这个，你看台湾人现在到我们公司慢慢也学会叫领导，你在香港台湾只是你要不是局长科长是什么，你看咱们讲的一种模糊的这么一个领导， 就是因为干部选拔系统是脸朝上的，照理说你的成绩啊是应该向下的，你负责这一摊出了成绩，那你就应该往上，但是的问题是我们这个选拔系统主要是往上的，除了你出成绩以外，还包括你是不是听话啊，你是不是太骄傲啊，你还有什么关系上面给你再帮助你啊，所以这个选拔系统跟出成绩的系统是不一样的，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就好像领导现在变成了个负面的角色，你明白吗？就是 有些是那个互动的嘛，就是说当你叫那个人叫领导的时候，他本来没什么的，他一想嗯我是领导，多听了几遍以后飘飘然，然后呢也有权力感，那结果呢他明知道自己不懂的，他也以为是懂，就开始去管了，我不管好像我就不负责任嘛，我是领导嘛，你既然你叫我领导我就要尽责了，我就管了，管就变成讨厌了嘛，也管得不好，所以有一句话说好人不当领导嘛，当了领导也不会变好人，也会变坏，好人也变坏人。 但话说回来， 马氏名言是吗？ 啊，对， 话说回来，比起另外有些领域来说，体育的这个选拔制的领导已经算是看重内行的，你看从徐英生开始 后来袁伟民就是女排的教练做领导，现在蔡振华，你看所有很多人像孙静女排里边孙静芳啊张荣芳啊后来都做局长的。 其实人家现在还有一种理论，就是说内行领导内行才糟糕，外行领导内行呢，你知道。